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达到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8度，天气非常炎热，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疲劳驾驶。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说家装和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么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尤其这几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闷热，有点桑拿天的感觉。那么很多家里呢都开始用空调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空调方面的问题。当然了，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啊，但是今天我们更加聚焦的是空调当中的中央空调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如果呢你有关于空调方面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来互相交流了啊。另外呢目前我们楼市好声音呢正在有啊这个大把的福利呢给大家。那么也就是呢面对于想装修的听众朋友，有一个装修陪同计划啊。那很多朋友呢对于装修呢并不是特别的内行，那通过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给您解决了装修当中的一些苦恼。那如果呢您需要呢这方面的一些帮助的话，您可以来报名啊，打上面刚才说的电话也是可以的。另外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哈。您写一个参加，然后呢一定把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做进一步的联络。那么刚才呢有一位李征的朋友呢已经发来了微信啊，他说维修。那我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前些时候呢曾经搞了一个维修计划哈，但是这个维修计划呢目前已经暂告一段落了。那目前我们跟大家进行的是装修陪同计划哈。那如果呢您想参加的话呢，写一个参加，然后把电话号码写上就可以了。好，那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那一位呢是空调方面的专家吴威。吴威你好。 嗯，高老师你好。 嗯，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浩恒正信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朱峰。朱峰你好。 周老师你好。 嗯，那一会儿呢针对于大家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呢咱们啊、做一些回答啊。好，那按照惯例呢首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看一看今天的安居快讯有一些什么家居啊或者家装方面的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下面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还是邀请这个吴威和朱峰，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人人呢都向往的智能家居黑科技到底是有多黑？当然，这个黑呢是带引号的黑啊。据了解啊，85%以上的消费者呢表示听说过智能家居，但是尚不知道呢智能家居到底包括哪些设备，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啊。尽管如此呢，仍有大部分的消费者表示说会去尝试智能家居，这也是我国智能家居行业的一个定位尴尬。那么自从行业的引进啊以来，尚没有统一的标准表明了智能家居要达到怎样的需求，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怎样的服务，这使得消费者的认知一直是处在较为模糊的阶段。关于这个智能家居这块儿哈，两位了解多少？ 对智能家居这一块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最开始呢它是始于这个欧洲。始于欧洲呢，它其实在咱们国内很多听众朋友也是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声控的这种开门啊，然后拉窗帘啊什么的，这种其实都可以称之为叫智能家居。但是呢这个东西现在实际上国内的这个技术水平啊远不及这个国外，所以说现在很多呢，再加上现在很多的这种厂商啊，在这种智能家居的这个新品上面，就是随便的就会加以这个智能的名字，然后给一些消费者进行一些误导。所以说呢，我建议呢，就是说在选购这种智能产品、智能家居产品的时候呢，还是以实用为主。 实际上国内的智能化水平跟国外比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哈。虽然说呢我们进步是非常快哈，现在各个行业都讲智能，因为智能呢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呢最终是带来便利啊和这个舒适享受的啊。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也好，厂家也罢哈，他们会利用人们的这个心理打这个智能牌啊，甭管你智能水平好坏啊，都说哎呀我这个是智能的等等的。所以确实呢像这个吴威说的，有的时候是容易给一些误导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呢还是要把持住，别受他的这些宣传所这个误导。那实际上现在咱们这个空调它的智能化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空调的智能化呢，现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手机端的操控。但是最早的话呢，可能在3-5年前最早产生这个产品的时候，咱们只能够通过手机操控空调的一个简单的开启。然后发展到现在的话呢，据我所知啊，前一阵儿就是某品牌啊他们所出的这种新产品是可以，就是说操控空调的这种各个模式的切换，以及呢，它也是把你家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这种质量 PM2.5 啊、甲醛啊之类的，和它的这种手机端进行一个联动。 那这是相当的这个先进了哈，就用手机呢完全可以操控的这个空调的一些开关啊。比如说现在特别热啊，我马上下班了，我怕回去以后呢还得开一段空调，以后呢这个达到一个凉的程度，我可以快到家的时候呢我就把空调开开了，然后回去以后呢家里就有一个非常凉爽的环境 哈。 另外刚才你也提到有些空调呢达到一个净化环境的这样一个作用，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表现。当然我知道朱峰呢你是做这个环保设备的哈，比如除了这个空调之外还有什么清风啊，还有等等的其他的，其实其他的一些环保设备也是往智能化发展是吧？ 对，现在的新风啊， 嗯 啊，现在的新风还有那个所谓的就是环保这一块吧，包括说空气源的这一方面啊，它都在往这个就是智能化方向发展。 所以说大家都在做这个哈，但是呢这个做的怎么样的话呢还是有待于呢市场的一个检验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高温警报啊，空调、冰箱等制冷电器呢迎来了消费的旺季。进入6月下旬，全国各地呢几乎同时拉响了高温的警报，各地呢纷纷开启了烧烤的这样的模式啊。受高温天气的影响，618啊，这个年终大促后不久，那消费领域呢迎来了对于空调、冰箱、风扇还有制冰机等等家用电器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那从目前来看，因为你们都是做空调的啊，无论是中央空调还是柜体机等等的，是不是现在需求量非常大？ 对。一般来说呢，就是像现在呢，就是属于是快到北京的这种俗称的叫三伏天嘛。然后呢实际上来说， 在北京三伏天这种情况下，制冷设备它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同样呢它其实也是一个维修的一个旺季， 嗯， 售后的一个旺季，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对于各个卖场而言呢，一方面呢是要关注到这个价格，当然是很重要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最多的是看谁能够把服务做得更好。 是的，其实很多的品牌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价格哈，另一方面它的品质啊、它的服务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些电器产品的时候，尤其是消费者，千万不要把价格放在第一位啊，绝对是好像这个价格的高低呢是选择你一个产品的唯一一个条件和标准，我觉得这容易是这个打眼的啊，因为一个产品的好坏，它的品质是很重要的，它的服务更重要啊。往往这两个是比较好的话呢，它的价格可能就会比一般的可能要高一点点，但是你是值的， 对， 嗯啊，对， 是物有所值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像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去买空调或怎么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高峰期啊，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萝卜多了不洗泥的感觉？ 嗯，这个倒不会的。 嗯，大品牌应该不会的。 对， 哈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呢，其实，在淡季的时候哈，来置办这些，可能会对消费者更有利，是吧？ 对，在淡季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就是把装修提前时间提前约出来啊，这样的话提前订购这个所谓要买的空调，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旺季的时候呢，成本会就是降低一些。 嗯，甚至可能会有些折扣啊，省点钱呐、啊，可能服务呢也更加到位啊， 对 啊，不会说现在全都大波的全都铺上来的时候呢，让厂家也是无以承受哈、啊。 对， 嗯，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五月份的全国规模以上的家居卖场销售是911.1亿元，中国建材流通协会呢，研究也指出了，说与前几年的电商消费红极一时有所不同，说2018年呢，建材家居实体销售似乎重现焕发生机，究竟本质是在当前消费升级大背景下，建材家居企业日渐注重线上线下深度的融合，那么消费体验的增强与服务品质的提升等因素，使得卖场人气呢是逐渐的回流，因此呢仍要老生常谈，全国建材家居市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仍将围绕以发展智能家居、建设智慧卖场、引领新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来进行的。嗯，因为你们都是做这行的哈，所以呢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刚才提到了以后呢它的方向就是以发展智能家居啊，建设智慧卖场，引领新需求，促进消费升级，以这个作为一个大方向。 嗯，对，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对于现在咱们北京而言啊，在五六月份呢，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装修开始的一个旺季。 嗯， 但是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啊，它这个旺季呢，其实和以往呢也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嗯，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升级，实际上在我看啊，从我们这个中央空调的这方面来看，实际上现在更多的这种业主群体啊，是向年轻化去逐步的去转变。 嗯， 更多的现在是这种80后和90后的这种消费群体。 嗯， 然后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叫这种企业来说啊，在发展的途中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说一定要坚持自我的一个品质，再一个呢其实也是要逐步的去迎合市场的一个新的变化。 对，另外从这条上呢有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现象哈，就曾经一度呢就是线上所谓网络销售呢占了大部分哈，对于实体店的冲击真的是非常大，可能这点呢这个朱峰呢有一定的感受哈。但是现在呢你看从这条说，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家居卖场销售呢还是比较大的，911.1亿元。 嗯，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开始只注重了就是实体的一种体验啊，这种体验消费的升级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大家呢可能在线上啊来下单啊，在线下呢来体验，这样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啊，也表现了就是这两种购买模式互不冲突的一种感觉。嗯， 对， 是吧？ 对，是吧？ 那现在就是去体验的人也挺多的，就到店里去买的人也挺多的哈。 对，像一些那个咱们有这种店的展厅的啊，现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呢，咱们每天的客户人流量还是很多的过来体验。 我觉得从这点大家也开始有点回归了，因为现在网上购物有的时候呢确实掺杂一些虚假啊，有一些夸大宣传也好，一些照片失真也好哈。另外呢，看似价格便宜，实际上呢拿来的这个东西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反正我现在买东西就是有时间我就去买实体店的东西。 对对 啊，当然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也在实体店呢看好了一些品牌和价格，然后在网上呢来看同样的东西。其实你发现吗，一些大的品牌啊，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其实实体店和网上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嗯 啊，除非那些杂牌子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就相差甚远啊，网上买特便宜，但你拿到手那些东西根本不是。 嗯，对， 不 是你想象的。 嗯、 其实体验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建材的一些产品啊，电器啊等等的，还是要多去体验一下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2018年呢是定制家居整合的元年啊，真正的高效者呢才是最终的赢家。那截止到2017年的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 2.4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7.3%。 有统计数据也表明说，目前的我国老年用品和服务的市场的需求为每年是6000亿元，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呢却不足1000亿元啊，所以呢现在呢很多都是来定制了。 嗯 啊，因为它服务不够嘛，啊，无论是家装啊、家具啊等等呢，都是来进行定制。其实这个空调定制，尤其是这个中央空调定制，这肯定是它的一大特点呢。 对， 啊，好，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具体来聊啊，尤其是空调方面的这个定制的问题啊。好，我们最后再看一条，说有猫腻啊，广西将出台新规，为全装啊这样的这个装修房子啊把质量关。那么买全装修的房子的人呢，比较关心房子装修前这个材料选取的品牌质量是如何的，以及呢装修以后成品房子质量验收的结果如何等等。为了规范全装修住宅装修工程它的质量验收，保证了工程的质量，但6月24号呢记者也获悉说，广西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就叫做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的一个验收规范啊已经出台了。那目前呢正在向社会各界呢来征求意见，那今后的业主购买全装修的房子发现室内装修有质量问题，维权将有据可依了。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啊。那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啊，实际上呢我们就将派一个人呢来跟随你来进行装修啊，给您出谋划策，而且这一切呢都是公益性的免费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刚才两个渠道啊，一个是呢现在赶快拿起电话报名 85013710 8501371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啊，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写一个参加就可以了，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络。好了，那刚才提到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已经开始用空调了，尤其呢现在比如说住的这个环境好一点，屋子比较大一点啊，这样的人呢可能开始家里用中央空调了。那说到这个空调啊，无外乎呢分这么几大类哈，一个是中央空调，一个是分体式的。那分体式的当中呢，我们又包括像挂机啊、像柜机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家用的这种中央空调与分体式的空调，它具体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这与传统的空调相比， 中央空调不仅是在外观，在使用效果上都会占为优势啊，更容易搭配现在的装修风格，节省空间。隐藏吊顶的装饰里就是以藏为美嘛，现在设计更加科学合理。传统空调比较就是局限市场，就是它比较局限啊，就是它因为分为一匹、1.5匹、2匹、3匹。中央空调呢，可根据房间的设计面积，然后综合人体的人体的体感，量身定制，温度更加均匀，出风就是不直吹人体，没有裸露这个冷凝水排水，就是直接可以往到那个地漏里去排，就是更加环保吧。 你像原来咱们这个分体式的哈，刚才我提到什么挂机呀、或者说这个柜体机哈，这两种，如果要是面积小一点的话呢，可能也就罢了。比如说家里有两居室或怎么样的话，一个屋里面呢搁一个这个分体式的也还行。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家里住这个100多米、200多米哈，这个房间的面积比较大，然后呢屋子也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你一个屋子都搁一个分体式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特别的浪费哈，而且呢也浪费能源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家里呢都选用了这个中央空调。那说到中央空调呢，刚才朱峰也提到了它的一些这个优势啊，它的一些特点吧。那吴威您来说说，就是现在使用中央空调的人多吗？ 相对来说的话呢，咱们北方使用中央空调的人呢，现在暂时确实还没有南方多。 没有南方多。 对，但是主要是因为南方它涉及一个就是说没有集中供暖嘛，对吧？然后但是呢，其实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北方平均的这种收入水平啊，其实是比南方要高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其实现在很多，而且咱们北方的房子，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北京人，北京呢在我的这个记忆里啊，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就是大面积的这种拆迁改造。实际上这些房子呢，他们在住了15年左右，也面临了一个就是装修周期。实际上呢，中央空调呢，在我看啊，北京大概是在2013年、2014年开始逐步的这个占有率是逐步的提升的。现在其实使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现在呢，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央空调的这个好处哈，也开始来用了。那刚才我在说中央空调的时候，我老前面加一个定语，就是说房子要大或怎么样，房子要多哈才用，实际上是这样吗？您觉得？ 并不是的。实际上呢，中央空调呢，在最早的时候啊，它其实在欧洲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中央空调的概念了。当时呢，主要是所以说对现在的很多消费者而言啊，看似可能说只有别墅才可以装中央空调，但是呢，实际上随着现在就是说技术的一种革新升级换代，咱们其实现在小到这种40-50平米的这种一居室，然后大到比如说上千平米的别墅，它都是可以装中央空调的，并不是说只有大户型才能装。 对， 而且像小户型，比如说50平米左右的房子，它的造价实际上也是非常便宜的。可能只是需要你把这个平时买这种挂机柜机，只需要增加一些安装费，就可以升级成中央空调了。 那刚才呢，朱峰也提到了这个中央空调呢，有它的这个好处哈。那从您这个角度来讲，还能有些什么补充的？还有什么好处吗？装这个中央空调？ 其实啊，刚才他说的那几点啊，可能说的就是，不太就是，那个明确，不太明确。对，实际上在我看呢，就是因为我平时呢本身因为我是做中央空调的嘛，其实我跟很多咱们的现在很多同行啊，包括都会平时沟通。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央空调和这种就是分体传统的这种挂机柜机相比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在咱们的这种装修风格的一种改变。在10年前、20年前呢，其实更多老百姓装修啊，它都是家里面就是说咱们俗称啊叫刷大白。就是说墙面啊，然后 四白落地。 对，四白落地。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这种装修来说呢，很多业主都会找这种设计师，然后呢去设计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可能像欧式啊、美式啊。但是无论你用哪种风格，现在的这种装修呢，实际上都会铺很多的这种壁纸，然后以及比如说像壁纸也好，然后像这个硅藻泥也好，像这种装饰物呢，然后家里边如果说再摆上这种挂机的话，它就会 有点格格不入， 对， 不搭， 它就会把整个这种装修档次都会拉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再一个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咱们北京的房价，现在北京的房价呢，据我所知最便宜的可能也得到3-4万一平米，那么一平米的地方咱们摆一个柜机，相对来说 占地方 就非常浪费了。

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3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呢，今天最高气温达到38度，天气呢非常的炎热，开车呢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疲劳驾驶。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说中央空调这点事儿啊。那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是空调方面的专家吴威。吴威你好。 哎，赵老师您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浩恒正信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朱峰。朱峰你好。 赵老师你好。 嗯，那知道我们今天呢说空调，很多朋友还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啊。来，咱们先回答咱们梧桐秋雨的问题啊，他已经写了好几条了。那他说，我家的空调啊是美的这个牌子的啊，已经用了17年了。说这两天呢，发现机器呢最下面壳子里边呢都有水了。说请问是哪儿漏水了呢？说他也不太知道啊。另外呢，水挺多的，都渗到地上了。取下来呢，这个下部的外壳以后，还发现机器里边有一根电线呢也变成黄色了，是不是不能够再用了这个空调？ 嗯。首先呢，我想跟这位朋友说啊，就是您家的这个中央空调啊，大概说已经使用了17年， 它不是中央空调，它是那种就挂的， 挂机， 挂机。 哦，挂机的话呢，实际上使用17年，其实对于一般来说，像挂机、柜机啊，它的寿命一般来说可能只有7-8年，像17-8年呢，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的这种叫超龄服役了。 嗯， 所以说，像但是呢，像一般像现在中央空调的话，可能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0年左右。 嗯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呢，就是说现在可能 他这个漏水，您能推断是什么原因吗？ 嗯，这个可能这个东西呢，可能是因为啊，它那个因为年代时间长了嘛， 嗯， 然后它的这个管道接口这块可能已经就是 老化了。他说一个电线都已经黄了嘛， 对， 嗯， 它有可能这个冷凝水，然后那个就是纯水这么一个情况啊。 嗯嗯，纯水是吧？ 就是冷凝水，它 冷凝水， 对，因为空调要产生冷凝水，它要排放 啊、 它在排放的过程中呢，这个管路啊，因为它时间久了老化了，它有可能会漏水、漏水以后它可能会产生纯水，它倒灌回来到那个出风的，就是空调的出风口的那个包装箱里边，就算是啊，这个就是出风口那个风口那位置， 嗯 啊。 它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咱们没有说具体看到现场这个它的空调是什么样的产生的啊，它这个可能性很多。 那像这种情况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可能会产生漏电啊之类的，对，建议不要再用了， 不要再用了， 或者是找人去 更换。建议还是就是马上更换， 因为十七年了， 而且像现在来说呢，如果说十七年的话，时间已经很长了。 嗯， 我建议呢，就是说这位朋友可以去咱们的这个，就是据我所知啊，咱们在这个金宝街呢有一个1000多平米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空调的展示厅。 嗯， 我建议这个朋友可以去那儿。然后去咨询看看，了解一下现在的这种空调的这种技术水平。 嗯，好的，那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嗯，好，另外呢，这个他也提到都使用起来还算正常，说制冷制热呢还都好啊，就是下面的有点漏水。 嗯，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接路产生的啊。 哪儿？ 就是空调的冷凝水，就是接路。 接路 啊，对，就是比如说咱们室外的温差啊和室内的温差，比如室内特别开启空调特别凉嘛，对吧？啊，比如说它要是开个窗户或者都有可能啊，啊产生的就是接路，然后这个 水滴什么就会下来 啊，这种情况啊。 实际上这个空调用时间长了以后啊，它这个制冷制热实际上都会受影响的，是吧？ 对。 啊，时间就超期服役的这样的， 对，它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啊。 哦， 时间过久了，它就会就是老化了。 对， 啊， 因为你自己觉得好像它制冷制热还可以，实际上呢，它已经打折了，大打折扣了。 嗯，对， 是吧？而且可能也费电呐，啊，制冷的效果也并不是那么好啊。 对， 所以 你可能相关那些风扇呀，啊，电路板啊什么的这些啊，都应该是属于老化了。 嗯， 就慢慢的。 好，咱们看北京的老球迷说了哈，说新买的房子110多米是三居，说开发商呢是精装修，能装中央空调吗？大概需要多少钱啊？这个呢，一个是它的面积是110多米三居的啊，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另外呢，开发商是精装修的啊，像这样的房子，你觉得能够安中央空调吗？ 嗯，这个，像他这种110平米三居室啊，按空装空调来讲是应该是在1拖3到1拖4啊，就可以够用啊。 嗯 嗯，是这样。我认为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精装修啊，精装修的房子交付啊，主要是分成两种。 嗯， 一种的精装修房子呢，它是开发商已经赠送了你一套这个中央空调的，这种也是存在的。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属于是那种就是简单的精装修交付。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呢，其实装是没问题的。 嗯， 我们只需要就是上门测量。 嗯， 主要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朋友的家里面的这个层高。 嗯， 因为中央空调毕竟是需要有这种吊顶存在的嘛。 嗯， 然后如果说是像前者的话，如果说是开发商赠送的这种中央空调的话，那么呢我希望呢就是说，因为据我所知啊，一般来说开发商赠送的这种中央空调，它都是一种叫我们行业内啊称之为叫水系统的这么一种机器。 嗯， 就是它的里面呢是属于是走这种水的。 嗯， 这种机器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噪音比较大，而且维修呢会非常的麻烦，因为它里面走的是水，就是会冬天的时候呢会因为担心结冰啊，然后需要长期开启或者需要放水，就非常麻烦。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机器的这个厚度一般可能要达到30公分。 嗯， 30公分是非常厚的。所以说如果说是想更换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趁着就是说现在刚拿到房子，然后还没有说进行一个就是剩下的一些装修步骤的时候，提前呢也可以就是说先去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央空调， 嗯， 一般来说尺寸是多少。 嗯，现在是这样啊，一般的这个精装修的房子啊，据我了解送中央空调的，除非是特别高档的这样的房子，一般是不会送的。他一般就给你一个什么这个挂机啊，可能是给你一个挂机啊，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所以我估计这位朋友呢可能就是有一个挂机，然后他想弄成中央空调。因为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这个中央空调呢，一个是哈，它相对来讲呢能够省地方啊，这个不管是你是柜机也好挂机也好，不都得占地方吗？一个是省地方，另外呢跟你就主要的这种装修风格能够统一啊，比较的美观。另外呢这个中央空调呢它出风呢也比较的均匀，另外还比较节能，另外消费呢并不是太 高，所以呢，基于他这几点，可能他是想换一个中央空调。但是现在呢，他是精装修，已经装修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做中央空调，是不是还得再重新跑拆这儿啊，弄那儿啊，那很麻烦。 对， 那必须得这样是吗？ 只能这样， 也只能拆开了。 因为咱们中央空调的这种一般像毛坯房啊， 嗯， 咱们中央空调施工的这种步骤。是在水电之前， 嗯， 水电改造之前， 水电改造之前， 对，也就是您家装修的第一步，最早的一步。 所以呢，这位朋友，您再琢磨一下，因为你买的是精装修的房子，所以如果想安中央空调的话，那冰冷邦冷的还得重新再拆了，再重新再弄啊。这个如果不想拆的话是没有办法的啊。另外呢，老邱，你问了，那我要做新风系统呢？哎，这个朱峰来说说。如果精装修的房子想做新风系统可以吗？ 精装修的房子做新风系统，现在新风系统呢就是有这个隐藏式的啊，就吊顶之前装修之前啊要做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可以壁挂在阳台或者是房间内的这种啊。那么现在装修完以后呢，我们现在只能选择 第二种 啊，第一种是选择不了的啊。如果要是想选择第一种，那么还是一样，像刚才一样，就是咱们得把这个装修这个吊顶 给拆了， 给它拆掉。 所以呢，做新风啊是可以的，但是做中央空调啊，就是没有新风这个两个的选择啊。新风呢是可以不拆不改啊，它有另外一种啊这个做法但是做中央空调的话呢，你就得拆了，就得改了啊。这个您自己注意一下。另外，梧桐秋雨说他那个漏水那个机器啊是柜机，不是挂机。 啊， 柜机啊，就是那个啊，立在地上的那种柜机，有点漏水，17年。 那应该检查一下它的那个，就是冷凝水还是冷凝水管的问题 啊，冷凝水 有没有泄漏？ 而且确实机器17年啊，老化程度已经很严重了。建议他可以找一个，就是因为像挂机、柜机这种空调，一般来说它原理比较简单嘛，可以找一个专门的维修师傅上门看一下。 但是说句真话，像有些这个维修啊，你只要他。一登门，就要多少钱 收费 啊？就要这个收费，而且一开始给你打开什么东西又要收费， 对， 所以， 我建议啊，我建议他还是请一位专业的师傅 给看一下， 上面给看一下，毕竟他这个产生这个有水的现象， 会有安全隐患， 他一定就是这个冷凝水方面的事情产生的。 对对对，另外呢，您也考虑哈，如果要是修的话，一定要找一个专业师傅来修啊，这是一个，但是您要准备一些备用啊。另外，我们刚才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三个也在聊，17年的空调其实应该换了， 该换了， 应该换一换。它即便是现在还能够凑合着用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 出现故障。 好，这个北京老球迷说了，哦，他说他这个精装修的房子里是带着新风系统的。带着新风系统的，就是说可能在装修的时候里边有新风系统的这些装置可能有。它怎么来开通，怎么来使用的问题也许可能。 我不知道它这个新风系统就是带到什么程度啊。有的开发商像我就是很多小区啊，就是开发商会赠送新风。新风机，但是我不给你安装啊，我会给你送到你这个屋子里，每家一户，每户一台啊然后这种，那么这个需要咱们专业的人去安装啊，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开发商装完这个新风以后啊，他有些那个像过滤箱什么的之类的啊，他并没有赠送。这个也需要专业的安装人员去。 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房子里边那个新风系统这些通道都给你修好了？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啊。有的开发商会把这个新风的这个室外的孔、室内的孔都给您打好了， 都给你打好了。 对，管道也都会给您接好了，只是没有这个机器。 对 啊，也有这种， 这样也安就可以了。 对，只要找专业的师傅去安就行 啊。那就是说，这位朋友，他既然给你留好了新风系统这些通道，您选一个牌子， 对， 选一个品牌，安上就可以了。他说这正好能提醒我了，像有一些比较高端一点的这个房子哈，他那个中央空调里面那些通道，它也都给你修好的，有这样的，是吧？ 是有的， 对，但是很少。 但是一般来说，像您所说的这种，就是说中央空调的管道，如果说都修好的话，一般来说机器也是配套的。 机器也是配套。好像我有一个亲戚吧，他那个房子就是本身就是有那个中央空调的那些管道，但只不过他就没用，他就还是用的是这个挂机和柜机。后来有一天他发现有这个孔道的时候，他就改成了中央空调了。因为他看到有些小网子， 对， 一些网络 一般都是开发商送的。 都送的那样的啊。所以如果它本身它有这样的一些通道，不就方便了是吧？ 对对对。 啊，好的，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来问啊。今天咱们说中央空调，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就这个家用的中央空调是否就说您开，比如说我这个150米啊，但是我活动空间呢只有一间房子或者30米，那我是不是一开的话呢，整个都得开呀？这样多耗能啊，会这样吗？ 这个问题呢是， 能独立控制吗？ 可以独立控制，嗯、但是它呢就是咱们空调大致分为两类啊、嗯，一类是水系统啊，一类是氟系统啊、嗯。这种水系统呢，就是空调呢一开全开，啊，它一般适用在这种像商场、医院、机场或者一些大型的这个开阔的一个空间啊，这种，只有氟系统它是独立控制的。就分开房间可以分开控制， 所以就是刚才您说这个中央空调呢分这个水系统的和这种氟系统的， 对， 如果水系统的那没办法，一开的话全都得开，是吧？但是现在咱们家用的当中的话，一般咱们用的都是氟系统的，是吧？ 现在家里边用的一般都是氟系统。 氟系统，那氟系统的话就可以独立控制了， 对对。 啊，我想开哪个屋，想开哪块地方都是可以的， 对。 啊，那所以这点是大家注意啊啊，一般咱们家里都是氟系统啊，另外呢，咪咪呢说，因为装修把这个空调的室外机也给拆了下来，那么装修完了以后，室外机还可以安上吗？ 可以，没问题， 可以啊， 不影响。 但是这个一定也得请专业人士来安。 但是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他这位朋友他们家里边用的是分体式的还是中央的呢？ 嗯，它不是中央的， 不是中央，就是分体的嘛。 啊、分体的 哦，那也是不影响的， 不影响， 不影响的， 啊、 对。 因为 但是只需要关注它的那个铜管里面，就是说是否能够就是保持一个真空， 嗯 啊，这个很关键。 对，但这个一定要找这专业人士来安，因为像那时候我们家这个装修的时候呢，因为那空调还可以用嘛，所以呢，当时就把空调给摘下来了、 嗯、 啊，把然后就装修完了以后又给安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室外机啊什么这些又重新安的时候呢，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安一下。 对，像这个相当于是就是一机一样啊， 对， 它是一样的，但是要请专业的人士给加冷媒啊、加氟梁这些。 嗯，就是在安上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嗯，好的。那另外呢，比如说家中呢用这个氟系统啊，也需要吊顶吗？ 需要吊顶， 也需要吊顶， 需要吊顶。嗯 啊，不是说水的需要吊顶。 水的也需要吊顶，就是这个不是硬性吊顶、 嗯、 啊。你像咱们有些咖啡厅啊、嗯，它有可能说为了裸露刷成颜色， 嗯 啊，它根据这个设计的造型去做，但是家用的一般都会吊顶， 吊顶哈、 嗯。对， 那吊完顶以后会不会有点压抑？因为现在在大家的那个住的那个挑高啊，可能也就是2米7啊什么的哈，2米75啊，2米8啊多少？那你说你在做中央空调再吊顶的话，会不会感觉有点压抑啊？ 现在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呀、啊，就是厂家针对这个中央空调现在做的也比较轻薄， 嗯 啊，然后呢，像家用的一般就是下降在。就这吊顶完成面啊，空调一般都是在25公分左右， 25公分左右、 啊，一般适应在2米5以上的房子就是局部吊顶、 嗯、 啊，它不会感到 局部吊顶， 局部 啊， 对， 一定要注意局部，它不是说整个都给你吊了， 哎、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怎么设计怎么弄的话呢，既不压抑哈、啊，感觉呢又不是说特别矮，同时又能满足它的要求，这个还需要设计的哈、啊， 对，需要设计， 嗯，好，另外呢，这个吴威呢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一下啊， 嗯、 一个呢就是说像这种中央空调。它跟柜式机和那种啊挂式机比，它确实刚才提到了是要节能，它能节多少能啊？ 嗯，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我给您说的再简单一点。 嗯， 一般来说呢，其实很多，比如说像这种三房两厅的这种户型， 嗯， 三房两厅的户型呢，一般家里面可能需要，如果说装分体的话，可能是需要装5台空调。 嗯，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它平均开启要在3到4台。 嗯。 那么对于空调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它的这种耗电啊，它的耗电其实是在它的室外机的这种压缩机，然后以及风扇，这个是实际上是它的一个耗电的一个主要来源。 嗯， 那么对于中央空调而言的话呢，中央空调呢，它实际上无论你开启多少台室内机，它只需要转动1台室外机。 哦，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现在咱们就一个通俗的一个说法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实际上中央空调这种东西啊，在国家的评价当中呢，无论是哪个品牌的， 哪怕是再小的品牌，它实际上也是远超国家的这种一级能效的。因为中央空调本身它客观来评价，它就是非常节能的。然后对于中央空调而言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广大听众朋友，就是说中央空调的这种节能性啊，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评价标准的。就是说咱们传统的空调啊，可能去卖场，比如像苏宁国美买的时候，它是考虑就是说三级、二级、一级，一级是最节能的。那么对于中央空调而言呢，实际上是有两个评价标准，一个叫 IPLV， 然后一个叫 APF， 这两个数值的一个评价。那么比如说像 IPLV 的话，是比如说用的比较多嘛，那么这个数字呢，实际上它是考核就是说中央空调在 20%、 40%、 60%、 80% 以及 100% 这五个阶段运行时候的一个负荷所造成的一个耗电的一个综合评定的一个系数。 嗯，好的，这个要具体来算，整体来讲呢，它的耗电量等等还是要省的哈。啊，另外比如说家用中央空调会不会我一台出现故障了，那整套呢都会受到影响，会这样吗？ 嗯，并不会的。 不会的。 对。 啊，它都是单门的安装吗？比如说这个屋子里边哈，一般我150平米的这个房子啊，这个中央空调外边啊，当然就是有一台机器啊，一台机器它带几台在屋里边？中央空调 您是指多少平米？ 150平米 啊，150平米的话，实际上一般来说，像北京的房型啊，大概就是这种三房两厅，三房两厅的这种户型，它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客餐厅， 对， 很大的客餐厅。那么对于很大的这种客餐厅而言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需要装两台这种室内机藏在您的吊顶里。 哦，两台。 对。 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假如我一台出现问题了，那会不会我整个全瘫痪了？不会。 并不会的。 啊，它就是单独 对 单独成立。 咱们中央空调的话呢，它实际上呢是每台室内机相互之间啊并不是串联的。每台室内机呢都是独立控制独立运行。一台室内机坏了不会影响其他。 那像一般的这个柜机也好啊，挂机也好，它到一定的时候呢都需要加氟啊，加氟。那像这个中央空调也要到一定的时候加氟吗？ 中央空调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去增加氟啊。因为咱们在安装空调的这个水平上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在施工就是完成后啊，然后咱们对这个铜管啊，它需要做一个抽真空啊，然后打压啊，进行那个气密实验啊，这种，后期它就不会说让这个铜管啊有泄漏的这方面。 嗯，那这个中央空调皮实吧，咱们这俗话说皮实嘛，爱坏。 嗯，中央空调的质量呢，其实发展到现在啊，其实中央空调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就是问题很多，出问题了然后无法维修。其实现在中央空调整体来说呢，在我们行业内啊，有一句话叫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安装。实际上呢，中央空调很多朋友呢，他可能觉得就是中央空调可能是不是会不会很贵。实际上呢，现在中央空调呢其实品牌是很多的，相互之间呢竞争也非常激烈。那么呢其实价格是相对来说很透明的。那么其实它的产品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那么安装这一块随着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现在我们的这种技术的工艺也是很成熟的。就像我刚才最开始所说的，咱们现在在北京啊，对于中央空调这块，咱们在这个金宝街的这个金宝汇购物中心，就已经有一个中央空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综合展示厅。如果对中央空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觉得推荐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呢，说到这个中央空调哈，还是大家觉得它这个比较贵。其实刚才咱们说了，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价钱啊，真的不比你比如说好几个屋子啊，你要买好几个什么挂机呀、什么柜机呀，还有以后的这个电的消费啊、能源的消费啊，更高。其实比这些呢，请你算起来的话呢，其实并不高。 对 啊，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实际上呢，像这个中央空调需要保养吗？比如说像一般的柜机，第二年用的时候，我们要把网子拿下来，要刷洗洗什么，这些都得用吗？中央空调还得用吗？ 也是需要的， 也得需要。 咱们中央空调的保养啊，其实简单来说呢，它是分成两类。一类的话呢，就是简单的清洗保养，还有一类是深度保养。一般像现在大多数中央空调的这种用户啊，他们其实更多的是这种叫就是简单的清洗保养。它是把、 自己都能完成吗？ 对，自己就可以完成。它属于呢是把这个空调下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回风口，然后有一个抠手，打开之后呢，然后就把里面这个有一个类似像咱们挂机的这种塑料的那个滤网，给它拆下来，然后水洗，然后再晒干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哈。 对， 这个大概中央空调它使用的寿命是多少年？ 使用寿命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根据品牌不同啊，根据品牌不同，寿命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像一些小品牌中空调的寿命其实很短，所以说像一般来说一些知名的大品牌，中空调的寿命普遍都在20年以上。 哦，那真不错。那一般旧房子可以这个在翻修的时候哈能够装吗？ 没问题。 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安中央空调吗？ 对，房型的大小、层高，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只要是毛坯房就可以。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了说中央空调这点事儿哈。其实原来一直大家觉得好像这有点这个比较望尘莫及的事儿啊，家里有中央空调，哟，好像觉得不一般哈。其实现在看来呢，其实也很平常啊。如果您家里适合安这个中央空调的话呢，没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什么高消费。 对 哈，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来问啊，我们有关人员呢会回答的。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空调方面的专家吴威，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啊浩恒正信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朱峰啊，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啊。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楼。 鲜鱼鲜海参的厂家继上次啊做了一次买三盒送一盒的惠民普及活动之后，在今天再放大招，直接是买五盒送两盒。单盒啊从1999的原价降到699之后，今天再降至499，这一头海参呢降到了10块钱。 我想这个活动啊很多人都会说肯定是假的，因为不可能做到10块钱一根海参，这在哪儿啊都没有这个价格。 还真的被你说对了，大家印象当中就是海参多贵啊，这饭店里一人一粒就是69、89的、这你们一头10块钱，自己在家天天都能吃海参小米粥了。还有人就质疑了，说你们说啊鲜芋仙海参是野生的海参，吹什么牛啊，现在还有多少的野生海参呢？ 这样啊，我们再跟您解释一下，鲜芋仙的海参是从国外进口的，那么国外人是不吃海参的，而且啊，为了维持海洋的生态平衡，对于海参的捕捞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对， 保证不会灭绝。所以呢，鲜芋仙的海参就是纯野生，来自地中海，每年只有数次的推荐，听到啊，您就别错过。 对， 那么这一次做到了10块钱一头的价格，其实不光您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啊也没有想到。 对，之前我们一直推广的都是699一盒，这一盒是40头、50头左右的，现在直接是买五盒送两盒，那么每盒呢划算下来是499块钱。但是咱们这一次订购是有条件的，您必须呢是之前购买过的听众，这是回馈会员的福利。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已经开通了，不要担心买的多，都是干海参，可以放几年的时间。这一周吃两次啊，算一下，7盒海参可以吃上小2年的时间了。 没错，吃2年的海参只要3000多块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4007106108，4007106108。没错，看到手机尾号8216的朋友说了啊，我之前买了699元的一盒，吃了感觉不错，这次啊可以多买点。还有9314的朋友说，订海参啊就是送客户，划算下来很便宜，但是送的啊是有面子的。没错，送客户可以备注免费升级礼盒包装。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 699元一盒，买五盒直接送两盒，这个优惠错过了就再也不可能有了。所以再次提醒此刻刚刚收听到节目的听众，如果您吃过海参，一定不要错过进口的野生的鲜芋仙的一级品海参，现在单盒低至499元，机会只有一次。 是的，成功订购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那今天订购呢依然赠送帮助泡发的海参焖烧泡发杯，24小时零失误泡发，在家轻松做海参刺身拼盘，纯天然野味海参大餐，一头只要10块钱，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